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。本期新闻由刘霞、井然播音，圆圆、纪时猛编辑，向阳制作完成。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。 北京时间20点整。